33页，33页，倒数第七行，示范行宪的第七段，行宪无碍。我乃不服言，世尊，若此见信，彼母无语，我以如来观四天王肾脏宝殿，据日月宫所见周圆，便说出故，退归经室，执剑携兰，庆幸护堂，淡淡言服。世尊，初见如是，其体本来周遍一切，今待世尊不已满一时，为夫此见，速大为小，唯当强于侠令断绝，我今不知思意所在，愿可以弘此为母敷衍。那么到这里呢，就是我们提出的疑问。那么这段疑问呢，还是从前面来的。前面尊者闻佛开示，见性周遍这一个说法，见性既然是周遍，那么在我们平常感官当中似乎是有问题。那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呢，说得很多，他这个问题我们想想，我们自己也有这个问题，但是如果是个粗心的人呢，他忽略了，但细心一点的人呢，真的有这个问题啊。我们见性周遍的，那么现在隔了个墙我们就看不见了啊。如果周遍的呢，那应当墙外面我们也应该看见了啊，才是周遍的啊。我们看看宗哲啊，把他这个提的这个问题里面有几句话啊，我们要略微的解释解释。说摩尼如来观四天王肾脏宝地，这是前面我们曾经读过的啊，四天王的宫殿，所以称之为肾脏宝殿。这个脏就是宝藏，肾是殊胜。那么由这一句话来看呢，这个四天王他的宝藏就相当的可观啊，那是我们世间所比不上的。日月宫，今天我们谈到日月宫呢，是又有了问题了。这在从前没有问题，现在有了问题了。在美国人这，俄国人已经登陆月球了， 月球上没有发现宫殿。那个太阳啊，现在虽然没有人敢去，但是晓得太阳是一团火球啊，温度高极了。那我们想象当中，那里头还有宫殿吗？还有人住在那里面吗？种种不可思议的境界，确实决定不能用我们的常识啊，用我们的见解来观察。据说人鬼杂居，这桩事啊，现在相信的人不少啊，因为有些外国人啊，甚至于给鬼录音啊，给鬼照相。确确实实证明啊，这个人鬼是杂居。人鬼杂居，你看我们人见不到鬼，鬼也见不到人，确确实实是住在一起，彼此不相见的。啊，就是我们讲六道啊，人道跟鬼道就不一样了。那个天道跟人道也不相同啊，不能说我们人到月球上去没有看到宫殿，没有看到人。月球里面另外一位的人，他也有宫殿，他也有许多人住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到那去见不到。就要看古人笔记小说，你看《聊斋》啊，这是很普遍的啊，都能看到的，《聊斋》里面那些书。我跟诸位说，我很相信，我觉得那里面写的都是事实啊，不是虚构的啊，确实有这些事情。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，这样的事情记载的更多，不但有事，而且有理论做依据。这是佛门里面，就一般老同学都晓得。你们拜忏有一个慈悲三昧水忏，慈悲三昧水忏的因缘是讲误大过失，害了一个人面疮，膝盖上害了个疮。苦不堪言，他是皇帝的老师，天下的名医都来给他看，都看不好。以后忽然想到以前遇到一个怪人，告诉他，你将来有了大难，你到四川某一个地方那个山上有两棵树，你到那个地方来找我。他就想到过去有这么事情，遇到一个怪人，他就去了。去到那个地方一找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地方宫殿，繁育庄严了。结果一打听呢，是摩罗峰迦摩加尊者的道场，他到那里去了。迦摩加尊者用三昧水把他这个疮治好了，治好之后下山送他下山。离开山不远，回头再一看的时候呢，是一片荒山，什么都没有，他的人面疮在那里治好了。摩罗汉的道场用脸就见到了，没有脸见不到。我们凡夫看着一片荒山，他到里面见到大道场，再就说把他的病治好了。这是慈悲三昧水忏的来源，带水忏的人都应该晓得。那么摩罗汉的道场也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看是一片荒山也找不到所以这个佛法里头所带的月光菩萨、日光菩萨，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，有人来问我，以后我们月光菩萨还要不要带了？ 月亮里面也动身，太阳里面也有动身，那真正懂得佛法道理的人相信一点这个怀疑都没有，确实有天人有这个佛菩萨在那个地方做掉做道场教化那一类的众生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日月宫啊，四天王的这个宫殿，这此见真言啊，定不可过啊，这是讲往看这个太阳看月亮看四天王的宫殿，这个娑婆国呢就是指阎浮提舟啊，指阎浮提舟，那么也一般讲的时候就是一个单位世界，这个单位世界莫难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时候见性啊好像很大了啊，这以前呢我的老师告诉我，这学哲学的人一定啊要去坐坐飞机啊，原因是什么呢，当你飞到高空的时候再往底下一看呢，见性就好像很大了，确确实实啊，那么尤其是飞这个国际航线啊，这个飞机都是相当的高度啊，你飞到那个高度你再一看那个台湾在下面就像一条船一样啊，看得清清楚楚啊，这个国内航线还飞不了那么高啊，还看不到整个台湾啊，飞国际航线就飞得很高啊，就可以能看到，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意思啊，木兰尊者这四天王圣藏宝殿向下来观察啊，看底下清清楚楚啊，那么这显得见性大，后面这个四句啊是退归精舍，这个精舍就是其数及孤独园啊，我再回来回到精舍里面来啊，是只见伽蓝，伽蓝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的就是眼啊，我们讲的八眼语言里，在佛教里面呢把它当作僧侣出家人居住这个所在，都叫做伽蓝，所以现在这个寺庙也都叫伽蓝，回来之后回到精舍来之后清净啊，直见伽蓝，直这个见性所见的好像小了，直见到我们这个寺庙小档里啊，看到的是清净护堂，这就是出家人居住的所在。护堂称之为清心，这个地方大家都住在一起修行，修行的宗旨就是清净心啊，修什么？修清净心而已啊，所以叫做清心护堂啊，寺院天天禅定 讲经的目的就是在清心啊。基督教是一副清凉剂呀、啊，我们这个心里面有烦恼啊，不清心，听了佛法之后烦恼没有了啊，烦恼离开了，心地清凉自在。你这是称之为啊清心护堂，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见性呢好像又小了，在四天王宫殿里好像那么大，现在怎么忽然小了呢？疑问就是在此地，在这个讲堂里往四面看看，那个门窗外面只看到屋檐，那么我们听了这几句话就晓得汪南尊者在前一刻听到佛开示，见性周遍，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第七番了，这个见性是真心的，已经可以体认。但是我们看眼看经，忽然感到见性很大，又忽然感觉到很小，不免在这里生起疑惑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可以说是见性大小之意。那么说到这一段呢，我们又要追溯到唯识时，在唯识里面给我们讲，世间芸芸之体，它有四分，有自证分，有正自证分，有见分，有相分。虽然讲的是四分，实际上讲可以说的只有见相两分而已啊。这个见相两分是一不是二，这一点都要特别记住啊，就是相分跟见分是一不是二。相分在我们现在来讲是物质，见分是精神，相分是所见，见分是能见，能所是一，见相不二，这是真理。所以古人把它比喻见相两分，像那个蜗牛，蜗牛两个角，撑出来是两个，吃进去之后是一个，就没有了。这个比喻比喻的很有趣味啊，也很恰当。这是说明啊，它并不是真正有两个人，它说进去是一个。那么见相两分呢，性质就跟这个是一样。这个道理啊，很深，很难懂。那么如果要想到这个道理，可以说我拿所有的疑问都没有，实在是不明了这个道理啊。世尊就见性周遍处来化名真性是圆满的，而汪南呢，物以为见是相，不晓得见是真心，相才有大才小啊， 那个厅哪有大小呢？嗯，这是我呢误会的所在。下面文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了，师尊，教授师尊说，佛见如是，就像前面所讲的，其体本来周遍一界，这个一界就是指娑婆界，就像他在这个四天王宫殿里面，在日月宫往下来看，我的现心是周遍娑婆界，现在回到讲堂，我们只看到今在世中回满一时，我只是看了我的一个讲堂而已啊，讲堂外面都见不到了。这个意思是说，见性如果是真常的，那就应当永远是真常，不应该会缩得这么小。如果见性是大小不定，那就不是真常了。真常应该永远不变，会变怎么叫常呢？这一点疑问，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？刚才我说了，粗心的人没想到，细心的人会觉得，哎，这确实是个问题啊。下面这是阿难的疑情了，为复此见说大说小，为当强于假令断绝，断绝还是我们的见性呢？会有时候会放大，有时候会缩小呢？或者是见性周边呢，忽然之间被这个强于夹断，给你一道墙看不到外面，是不是被夹断了？那么这是阿难尊者没有证得见性的妙用，所以不能体会世尊所说的道理。他自己也很聪明，自己说出了叫无尽不义不知思义所在，就是这个大小或者是放大缩小，或者是被墙夹断了这些究竟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啊？这个所在就是指这些究竟的道理那么他不能决定，不晓得这个道理在哪里，不以疑可以怨可以恒死，为我夫也。这几句话固然是常情，是众生嫉妒分别，可是一个叫迷而未能开悟的人，还不容易就查到这个问题。阿难尊者带我们问出来，带我们辨别这番道理，我们的尊者与世尊这一问一答之间一定有所领悟， 这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的。下面佛答佛，佛告阿难，一切世间大小内外，诸佛事业，各属前尘，不应说云见有殊俗。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，前面两句总名世俗，或者是见性大见量小，是在相不在心，见性与物相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。各所事业，这一句就是指的方圆上下等类，各属前尘，前尘就是阿难前面所讲分工精舍眼前种种的境界相。后面这个两句意思是说的见性之体绝不因为物相而有所障碍。阿难所怀疑的有俗有障，好像有大有小有内有外，这些全是前尘的物相，不是见性的。万不可以把物相误认为见性，这是性相不分了。性相不二是对的，但是性相不能不分。大小内外都是属于前尘，那么与见性呢当然没有干涉。由此可知，见性之体绝不是物相所能障碍得了的。可是一切众生是以妄见迷失了真见，毛病就发生在这里，所以才有见大见小，随无所转呐。你在一个大房间里面，你见得大；在小房间里，你就见得小。这是什么呢？我也无所转，什么时候你若能转无，在楞严经这段讲自从如来啊，你要为无所转，那你还是凡夫。凡是为境界所转，那换句话说就是在境界里面忘其分别执着。佛在此地这两句话带着有责备的意思，啊，责备我们不应该说见性有殊有俗，可是话虽然如此，阿难的疑惑毕竟是存在的，一律要不打破， 心不能够安定下来。第五，这个修行呢就有障碍。下面经文就是破疑，教给他解脱的方法。所用的这个比喻非常的巧妙，譬如方系，中间方空。那么这是比喻说，我们将见性比喻作虚空，这是把见性比作虚空，把外面的境界相比作气念。境界相是有大有小，有内有外，就好像我们用的这个器具一样，有大有小，有器具的内，有器具的外。可是见性没有疏俗或者是断俗，没有这种现象。正好比气明有方有圆，那个虚空没有定向。我们拿到这个是圆的，对，各位看圆的，这里面虚空是个圆相啊。我要拿个方的盒子，这个虚空是个方向。那么到底虚空是方还是气质方方言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我们现在眼睛见能见的见性，就好像虚空一样，所见的这个物象有大小有内外啊。不是见性有大小有内外，那么这个比喻也是明白了，大意就能够了解一半以上。下面经这个文呢，世尊就教给他，无佛问，此方系中所现方空，为复定方为不定方。这个方的器皿里面，你看到里面是空，也是方方的一块空，这个空是一定是这个样子，还是不一定是这样子？在这是说明虚空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我们在块土地上，我们建一个方形的房子，你到里面去一看，这方的，我们讲它那个四四方方的。我们把它这样拆掉了，再盖一个圆形房子，你到里面一看，这个里面是有圆的，方也是它，圆也是它。如果它一定是个方的，你要盖一个圆的房子就不合适了，那就有障碍了。可见的方圆是在建筑物或在虚空啊，虚空哪有方圆呢？这就比喻的什么呀？境界有方圆，见性没有方圆。说明这个道理， 如果是见星女方有名，有大有小，这是戏论呐、啊，开玩笑的话，没这个道理啊。下面佛的话就很有味道了，是说定方的冤案缘气啊，是空用不远啊，那可对呀、啊。若不定的，在方气中应无方空，可见这个空啊，不能说定方，也不能说不定方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怎么说也不对。说定不定都是虚妄。过失，你这个比喻容易懂。如言不知思义所在呀，一心如是，云何为哉？你们这两句打死莫难生尘。见性本来不能说什么大小，见性跟虚空一样。随着境界现大小，虚空没有方圆，也是没有定在，但是随外面境界方圆之气，它又能现方圆之相。那么这正是显现事出见性的无在而无所不在的道理。我们的毛病在哪里？就执着。在无在无不在里面呢，一定是呆呆板板的，要想找出一个道理出来，这就坏了。这叫什么呢？叫头上难头。这叫知见立知。这几句话说的好像很简单，意味深长啊。凡夫之迷，迷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迷在境界的想找一个道理，坏了。实在说不找一个道理，我们迷惑颠倒，懵懵懂懂；找一个道理，又是戏论。这就是佛法的难处。难在什么呢？你去研究它错了，不研究它也错了。真正有学佛的人，注意想想怎么个学法。佛法里面提倡的不学多闻，一样样要追究，样样要研究。可是还有一句话要记住，不可以着相啊。又要不学多闻，又要立相。不可以分别，不可以执着。还又要去分别，又要去执着，要做到执着就是不执着，分别就是不分别，这样才能开悟。那么我们现在想想，我们执着就是执着，执着不是不执着，我们分别就是分别，分别不是不分别。人家能入不二法门，我们就是天天在二里头打转转。所以诸位想想，哪一句经文不是讲不二的道理？我们如果看不出背景意思， 那这个经文句句都是死句。就是能看到这一点意思的，每一句都是活句。经文的味道才能够体会到啊。我们在讲习里也给各位贡献过，孔老夫子叫我们坐相固执，这个话有两方面的意思。前而言之呢，是相对之善，这是对什么？对凡夫讲，中下根先人讲的，就是善恶之善，我们要修善，要断恶，自善固执。对那个极聪明、极智慧的人也能这样说，解释就不是如此了。也不算自善，那个善是什么？至善，止于至善。至善是什么呢？是超越了善恶之善，善恶两边都不执着，你要选择这样的善啊。那么这个执着呢，就是不执着。在执着里面，那智慧怎么能开呢？夫子的话也是活活泼泼的，同样一句话，自善固执，给小学生讲他也懂，给佛菩萨讲他也点头。但是诸位晓得，那境界可不一样。那小叔，这是好的，你看看小学生看戏。哪是好人哪是坏人，首先要辨别这个，其他他都管着，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。可见的很小他就有得善固执之心，到佛菩萨执着即是不执着，这个叫执着，这叫固执。性相一如，善恶不二，这叫真善。那哪里是我们的境界呢？同样一句话，前身的等级无量无边呐。怎么能够做一定的解释呢？一定的解释，那不就解释死了吗？所以注意要读书，真正想成就学问，古德教给我们多看不起，读什么呢？读博文，世间四书五经就是念博文，不看注解。佛经也是如此，读经文不要看注解。注解是什么呢？他的注解那是他的解释，他的看法，我看也有我的看法。所以同样的注解有几十种注解，个人看法不相同嘛。有没有道理呢？都有道理。可见的这个经文是无量意义啊。熟读经文之后自然能开悟，悟了之后你有你的见解，你有你的看法，然后你再看看其他国家的解释，个个都有道理。 如果没有道理，这些秘诀还能流传到今天吗？都有道理啊。这就是说，真理也不在无所不在呀、啊。